翻嚟我他周报继续。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我哋拉翻个镜头翻嚟，我哋百科轮角。 据闻新 game 抄动心，咁重点系抄而家先抄动心，会唔会迟少少咧？ 即系咁， 唔系你抄唔意外啊？依嗱，即系咁就系、是、你佢抄唔到《王国之泪》系好正常嘅，《王国之泪》嗰个级数嘅 debug 程度咧，系玩死其他公司嘅，但系。抄动心，你唔系应该早几年抄嘅咩？只 game 出咗好耐嘛，应该只应该动心出咗头一年，你就应该抄啦。 我谂佢系唔得闲啫，佢咁多嘢要抄，咁啊逐个嚟啊嘛。冇讲讲笑啫，咁啊冇乜钱嚟告鸠我啊。因为嗱，先讲呢、這个，其有人形容到米哈游嘅法务部好卵劲。嗱，冇错，佢系打赢过腾讯，打赢过腾讯，但系佢嘅法务部其实冇大家想象中或者话啲人传得咁劲嘅。因为佢其实除咗防御性咁打赢腾讯之外，佢做得最多嘅就系告泄密者。今次都系咁一回事，就系、是、有人泄密咗佢出咗啲准备出类似动心嘅休闲游戏咁样。咁啊，结果佢就走出嚟告鸠啲泄密者。因为唔系第一次啦，之前都试过几次噶啦。调翻转讲就系、是、喺大陆嘅保密协议基本上都系废话嚟。大家可以谂翻下 Apple 为例啊。自从佢 Apple 越来越倾向中国之后咧，多嘢系放咗喺中国之后咧，佢啲保密就越来越冇得保密噶啦。执屎年代啲佢啲保密系真系保密嚟噶嘛？ 唔系嗱，一样真嘅，因为硬件嘅话咧，你要一大量生产嘅话咧，你要将事先由你将嗰啲机壳啊型嗰啲嘢，你俾啲官方受证嗰啲制造商嘅话咧，咁咧外形嗰样咧就一定冇保密嘅。但系 software 基本上系仍保密到嘅，即系上次例如话系出 iPad 版嘅 FileCap Pro 同埋Logic 嗰啲咁嘅嘢咧，基本上咧 software 咧系你依然系唔知嘅，就唔知就唔知噶啦。但硬件就好难保密啦，越嚟越。 总之就呢度入边咧，佢就系讲紧签晒嗰啲保密协议嗰啲都照存，就咁跟住佢有咁佢咪可以告佢咯。咁大概就咁样咯。咁其实冇乜嘢嘅，即系呢啲例行公事嚟啊。反正其他中国厂基本上都懒得告噶啦。嗰、那个酱缸本来就系咁嘅文化嚟嘅，啲友真系好中意炫耀式咁去爆你，佢唔系有啲咩特殊嘅嘢，就系话嗱我做紧呢个嘢啊，好卵威啊嗰啲，系嗰啲啊。 嗱，咁有一样嘢就要咁嘅公平啲讲， 鬼佬世界都系咁啊，都系咁啊嘛。 鬼佬成日有啲戇鳩嘢啦，唔系正在戇鳩嘢咩？同啲坦同啲喺啲坦克战车讨论区同军务讨论区同人嘈铁战车 啊，之前我哋睇过， 跟住爆英国军秘密，搞啲咁戇鳩嘅嘢。鬼佬一样做乜望鸠嘅嘢？你估多啊？ 呢个系数目比例上嘅问题。中国系多好多，大部分厂咧都系默默承受噶啦，基本上系唔会做嘢嘅。比较常见都系米哈游会走去告人，系咁多嘅啫。啊，咁啊，跟住都系呢个大陆嘅手游相关。咁啊，呢、这个少女前线。咁啊，佢出呢个 PVC 宣传图，我睇个标题的时候好兴奋。呢、这个少女前线嘅 figure， 因为宣传图太咸，俾人罚咗22万人民币，罚咗几多钱？我唔 care。哇，个figure 好咸，咁我真系作为一个咸湿鬼，虽然唔玩只 game， 但系梗系想睇下有几咸湿噶啦。睇完之后，吓、啊、有边度咸湿啊，大佬，我裤都除埋噶咯。跟住我咧，哦，因为佢对呢个臀部，佢话私处咧，其实就系睇唔到任何所谓私密位，因为系打侧睇，基本上你净系见到大髀度唔踢踢嘅啫，即系都个大个 pat pat 度要遮咗大半嘅。因为佢哋系对一个臀部做局部放大，甚至攞只手指去撩起佢。其实嗰个张图系乜嘢？就系显示哦，嗰、那个内衬裙嗰种叫做系可以揭起嘅。佢就系点解系软嘅，所以可以揭到少少。佢要强到一样嘢，除唔到嘅。喂，我谂紧，喂大佬除得嘅个大烂把啦，即系我唔知大陆嗰啲咩标准嚟啊，老老实实。即系佢咁样去话佢有咩你个谷啊？私隐部位局部放大，挖进取寸乜即系我唔知嗰啲大陆嗰啲咩？ 随佢噏啦，我一直系有鸠佢噏嘅啲嘢，我又觉得冇所谓。 重点系我裤都除埋，你俾啲咁嘅嘢我睇，即系几好肉地，系 OK 嘅，就系睇以腿论腿睇咧系 OK 嘅，但系真系断唔到去话咸湿咯，老老实实。但系不过大陆标准就大家明噶啦。 好难理解嘅，我哋咁嘅低级市民好难理解嘅。 咁啊，跟住都系呢个大陆嘅 figure 相关。咁啊，除咗出啲IP 相关，奥不尔都会有啲原创嘅 figure 嘅，即系佢画师画张图咁啊，将佢立体化。咁啊，无论边度都有啊，呢一次系搭嘅。咁问题就好多人咧买完之后咧就弃单，点解咧？就系、是。 佢原本咧一隻据说系 R18， 虽然我就睇唔到系 R18 在边，应该系可以脱嘅嘅 figure， 咁啊原创角色嚟嘅，系个画师去画嘅图去立体化嘅原创 figure， 咁但系直 figure 未出，咁咧佢同一时间佢有能本事将同一张图卖俾一个 VTuber 做佢嘅皮，咁啊结果就变成就系我原本谂住我买一隻原创嘅18斤 figure， 但系结果佢出咗嚟就系变成某个啱啱出道嘅 VTuber 嘅周边，咁啊啲人就顶就接受唔到咁嘅结果，所以就退订。真系100岁唔死，100岁都有新闻。即系一张图俾几个 VTuber 又好，一张图俾几个有客咧，即系时有所闻啦，唔好话头啦，歌都成日有啦，即系爱情陷阱嗰啲嘢啦吓，要搞个旧嘅话就系，即系但系如果一张图又俾 figure。又俾 VTuber， 结果令到个 figure 变咗 VTuber 周边，呢、这个咁嘅操作，呢、这个神操作，我真系大字听，啲100岁都一新闻，大陆真系厉害，除咗厉害，我之后我真谂唔到讲乜嘢好。好啦，咁第一个我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啊。先讲个结论先，呢、这个 FF 台湾嗰边啊嘅唐人战啦，最大嘅唐人战 FF， 咁佢就下一届开始由2日变成3日。FF 四廿一，咁就算系咁样都好啦。咁理论上，你由六到三日，应该正常嘅情况下就会多咗一半嘅摊啦。虽然佢好似第一日特别多嘅，但系调翻转，我自己河道上面都见到有唔少常客，即系喺 FF 已经摆惯摊噶，都话今届唔知点解落个算。有人估计系因为佢个分类标准做出嚟嘅。即系个分类标准嘅意思就系，佢会分主题、分性。咁你如果系报嗰个主题，去因个主题嗰阵时啊，因得唔好，某啲主题特，尤其是男性向嘅主题特别地少，咁啊佢分少咗啊，结果就系嗰个净系局部限喺个男性向上面，个竞争率特别地高。估计系咁，因为未有个，而家大家都系知道佢个多落嗰啲嘢嘅啫嘛。咁唔知系点，因为这个动漫节都有出佢咁嘅情况。二调翻转讲就系、是，亦都唔同一时间啊，亦都有啲摊系三日都有嘅。因为调翻转讲，我哋最熟悉嘅 comic， 你系好少见有摊超过一日嘅，大家都系一个摊嘅咋，一个摊一日冇噶啦。第二三日咧，通常就系你几个摊。互相 cover， 即系你一日木，我二日木，咁大家哦，你嘅嘢摆喺我度，我嘅嘢摆喺你度，咁啊变成好似有两人，但系实际上其实 就上一日嘅啫嘛， 都系得一日，因为佢哋想参加嘅人多于佢可以俾嘅摊位啊嘛，喺乜情况下，梗系尽量去做到，去每个人都有啦，咁或者系尽量就减少有啲连摊啊，减少啲啊，嗰啲唔会俾你申请超过一日，因为committee 系讲到明唔会俾你超过一日嘅。即系三日，你冇得申请三日嘅，你同一个摊，同一个地址啊，只能申请一日，结束一日嘅啫。咁啊 ，FF 冇呢样嘢啦，咁啊向来都系成日经常会俾你，甚至佢会鼓励你两日连续参加嘅。而今次唔知系佢二变三的时候出现个咩问题，因为我印象中CWHK 即系香港嗰、那个接捻埋咗嗰个，都曾经出现咁嘅情况，一日变两日嗰阵时咧，都为咗惊唔够数。而甚至半强迫咁要啲人连续去晒两日嘅，咁系咪咁样发生咧？唔知道，到佢有个完整个出个图表嗰阵时候就应该知道噶啦。不过都唔系太关我事啦，我都唔会去噶啦。 傻啦，我个 ticket 都唔想去咯。 你可能去，喂，你知唔知去台湾机票可以几百蚊一张噶？ 系、我不嬲都唔去台湾噶啦。 咁啊，顺便咗去。即系咁去日本撑奥运啊嘛，不过算啦，咁啊，总之就是又系俾人屌啦，又系严上，有部分严上啊，咁有人嘈，有人嘈嘅，好啦，跟住落嚟就啲香似向 ACG 冇咩关系噶啦，我哋一路都倾开嘅display card， 咁啊4060啊终于出啦，咁啊$299到底值唔值咧？我只能讲比$399嘅4060太值咯。毕竟唔系每个人都买得起4090嘅， 斗两皮几嘢。 咁亦都唔系每个人都接受到二手嘅 display 嘅，尤其是之前挖矿，你真系唔知佢新而家买咗二手卡翻嚟系咪锻炼过的，咁大家中意咁叫啦。咁啊，呢个4060出嚟嘅情况，赢3060一折，但系输3060太输唔少。 亦都输俾四零六零钛更加多啦。以佢嘅价位嚟讲咧，我会咁样个人评价，佢比四零六零钛抵，但系比三零六零钛唔抵。喺差唔多嘅价钱之下，而家嘅三零六零钛新货啊，新货啊，讲紧新货大概系两千几港币啦，2,345左右六七咁样啦，咁啊视乎佢做工啊牌子之类。咁4060我相信唔炒应该冇得炒㗎啦，唔抬价冇成嘅话呢应该嚟到香港都系差唔多呢个数嘅，根据佢个批发价应该差唔多系2000几嘅数。咁喺价钱相当嘅情况之下，佢个性能系输俾3060胎嘅一折嘅，咁大概一成到两成左右囉。咁咁嘅情况我哋返转问点解唔买3060胎呢？虽然咁检视返就系、是、其实系3060胎特别地强嘅，其实。是3060和3060钛是有一个相当大的差距的，其实。咁原因就是佢个性能，佢个流水线嗰度。3060钛是有厌六位元的流水线嘅。咁但是3060是低192.6。咁唔紧要，最难睇嘅是唔好意思 ,4060 钛 128, 再厌多嘢。之前都讲过好多次啦 ,40 是4080打下全部淹撚到好难睇。咁所以佢嘅性能都相对地好难睇。除咗 DLSS 3.0 可以攞出嚟嘴亮嘢之外呢，係冇得讲嘅。但係我要再提醒一次，好多人都完全 ignore 咗呢个问题。好多人做评测啊嗰啲嘢都完全 ignore 咗呢个问题，所以要提醒大家 ,DLS 3.0 入面嘅插值虽然可以大幅咁提升 FPS,但是它是会令同一时间令到个延迟大幅提升，亦都它个提升了个 FPS 是不稳定的，是不均衡的，是你玩下来你会调回转，虽然个均值是差不多，但是你会觉得它是会觉得窄的。如果大家都是60fps 的话，原生 60fps 和它这样插出来的 60fps 是不同的。所以如果你DLS 完之后先得60的话呢，其实不是很建议你开的。咁就所以佢系咪真系咁有用呢？其实唔系。如果你要买4660，真系冇太多理由去买4060。你真系点解唔买3060钛？我真系谂到咩原因？又依然系老王嘅做法啦。我再重申一次，呢张4660，如果按照往前嘅分类法，佢应该系4050嚟嘅。当然，我完全相信老王有能力本事喺4060之下再阉多刀嘅，绝对有呢个空间阉多刀嘅。所以我建议都是你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想要40系的，你先考虑4660。如果不是的话呢，3060钛绝对是更加好的选择，同价位的情况之下。当然如果你要更便宜的，可能其实你可能甚至要考虑20系，因为3060和3060钛是几乎一样价钱的。就是它的性能是差很远，为什么它会差不多价钱，就是因为我们这些画图的摊它12吉 VRAM。是啊，它是慢一点的，但是它有12G VRAM 嘛，所以它的价钱是以游戏来说是不抵的。所以4060比3060是高了一折，但是它这个高了一折呢是不足以作为参考的。它要比较的对象，其实向来的比较对象都是上一代高一级的。理论上 ,4060 应该要跟3060钛甚至3070打得差不多才啱数的。它这样输一折呢其实是挺难看的。不过老王为了清30系的库存无所不用其极，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咁啊，自己谂点噶啦。咁啊，好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就可能大家会比较影响比较多少少啦，又唔系全部嘅，因为其实唔系好多人上过 Win11 嘅。Win11 呢次大更新，咁啊 iOS 更新我哋次次都要讲好多嘢嘅。咁啊 Win11 就简单啲，咁啊，所以呢度讲算啦。呢次嘅更新咧，将佢原本阉咗，因为好奇怪啊！大家望下你嘅 PC 嘅右下角，你嘅时钟咧。你要睇到秒嘅咧，你系要 double check 佢入到佢个界面，你先见到个秒嘅。即系喺右下角，你净系见到准确度分嘅啫嘛。但系好多时候，尤其是我呢啲压线玩换日的时候咧，系经常有默默到秒嘅时间。咁 Win11 其中一个改变啦，唔可以叫功能啊，就系、是、准个时右下角个时间，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准确到秒。喺某次更新入边，唔知点解佢取消咗。啲应该完全唔关任何性能啊安全啊相关嘅事嘅，就系、是、佢就唔中意取消咗，咁佢而家就开翻，不过就系预设关闭嘅，咁啊要你可以入翻去开更新完之后， 咁啊，算系都少少用途啦吓。跟住仲有啲，应该系 Android 同 iOS 已经有咗好耐噶啦，但系 PC 方面就你收信的时候，如果你用佢个 Outlook 啊，定乜乜乜，佢收信的话咧，佢系可以检测嗰个信系唔系一个嗰啲叫验证码嘅信啊嗰啲，然后将个验证码自动复制。等你可以簡單地貼上。 哦，依個 iOS 有咗好耐啦。 iOS 有咗好耐 ，Android 都有咗好耐噶啦。但系 macOS 就唔係好記得。 macOS 好似印象中冇，唔覺。係 啊，喺手提電話就有咗好耐噶啦。但系 PC 嗰邊咧，就好似呢次先有嘅，尤其是 Windows 啦 ，Windows 就而家先新增呢、這個功能係幾方便嘅，的確係幾方便嘅。咁啊，佢仲有少少佢假咗佢嘅 widget 嘅嗰啲 book 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就唔係 OK， 唔係 OK 啊，因為我都唔會打開嘅咁樣咯。咁啊，同埋呢個撳嗰個 pin scan。改咗佢嘅預設動作，就係呼叫翻你個截圖軟件出嚟，因為之前係 cap 圖係入咗你個剪貼簿啊嘛，我記得係。雖然 two 我神撚早已經係自己改咗，直接喺用個截圖軟件嘅 cap 圖啦，仲使你搞咩？不過佢而家預設嗰個 cap 圖嘅功能係越嚟越強嘅，不過就我諗唔對咩啊，仲有一個比較實用少少嘅，最實用嗰樣嘢就係實時字幕。之前嘅舊一個版本。即系 2H1 啊，就已经有英文嘅实时字幕啦。咁而家就会将会支援埋中文，咁其他文字就唔 care 啦。一个仲有一个德文啊、法文啊、意大利文啊、日文啊、葡萄文啊、西班牙文，基本上主要语言都涵盖晒噶啦。咁啊，呢个功能基本上应该都系由 GPT 嗰边调出嚟，我相信系唔肯定啊。总之佢系支援实时嘅语言，虽然呢度入边嘅中文100% 系国语或者普通话。是冇粤语份嘅，不过都有啲用噶啦，叫做咁啊， 好过冇啦， 啊、有过冇啦，咁样都几有用嘅。咁虽然就唔关我事啦，因为我部机系唔符合佢个更新 Win 十一嘅情况。我谂紧，喂，到你淘汰嗰阵时点算啦？到你淘汰 Win 十的时候，我呢啲人点算啦？唔想用 Window， 唔知。虽然所谓嘅淘汰都唔系完全俾你用嘅，你中意用翻 XP， 甚至都仲得噶。不过佢冇得更新咁解啫嘛。 唔係啊，我通常咧，我裝以前我裝親VM 嗰時候咧，我都係裝 Windows 2000， 因為穩定輕， 因為輕啊嘛。 係啊，咁啊， 你部機幾廢都退喐啊嘛。 啊，最後就係大花生 滿洲超連續劇嚟嘅。首先就係星期二晚，咁我就收工啦，咁咧就慣例打開 Twitter 睇睇，突然間話你个我怀紧你个account 系会放啲垃圾电邮，所以咧就垃圾信息，所以暂时限制你。跟住我点限制啊？我揿佢话我今日睇限制就咩？唔俾 like， 唔俾 share， 但系我又 like 到喎，我 share 到。 呢个界面系中文噶，呢、这个系翻译问题嚟。 中文 噶，唔系啊，翻译问题嚟嘅。因为英文嘅话咧，佢系会限制你，因为佢都系叫 limited 啊、嗯，所以咧翻译中文的时候，我唔知系佢寄翻定乜嘢咯。翻译中文就变成唔准你用，其实佢系讲紧唔俾咁多，即系咧你咁多，你咁多几个 like 咧，佢就会唔俾你 like， 但系唔系唔俾你。 嗱，我试过咁咧就佢话我 check 过嘅，佢话十分钟一个，但系咧我试过冇问题啦，我咪一度连 like， 即系至少我用咧冇问题。咁咧就依单嘢就结果就咩？佢就话限制三日，即系三日内就要解除噶啦。咁咧虽然 Twitter 就除咗一阵时间，但系因为其实大家都觉得好似冇分别啦，冇所谓啊，跟住就好快就冇件事啦。 因为呢件事咧，其实就延伸我哋上个礼拜提到，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噶啦。不过我嗰度咧就系、是，我谂唔系完全同一件事，我有12个钟头啫，而且我系所有嘢都做唔到，唯独模式。其实我系冇试，哇，调翻转过，我系冇试过做任何嘢嘅。我见到个旧嘢之后就有得佢倒数，因为十二个钟头啫嘛，我瞓醒就已经唔见咗啦。 咪就咯。 咁其实我又冇试到，系咪同一件事？可能系，可能唔系啊，我唔肯定。总之就系我先濑咗嘢，嗰个十二小时，亦都嗰阵时都有唔少人濑咗嘢噶。跟住后屘三个钟头，我三日嗰阵时，亦都有唔少人都快到出嚟。应该佢系调唔知乜嘢嗰阵时调紧咧去濑嘢，然后后屘有一个再大镬啲，因为啱啱嗰个咧，虽然好多人中招，但系基本上冇影响到你噶嘛。 影响太好少，系冇影响嘅。跟住好啦。7月2号， 1号， 大约系1号尾，2号开始，香港时间2号，突然间晏昼出现咗只咩？Twitter 制限，Twitter但咩诸如此类其他嘢，跟住我睇发生咩事咧？原来就好多人突然间就话咩，佢 load 唔到 ，API 制限，你喺网页又 Twitter 最主要 Twitter 就突然间 load 唔到嗰个 timeline， 咁就叫付，咁咧就全即系完全理香港 JPG 嘅状态，大家都系 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唔单止系捞唔到，因为捞唔到，其实Twitter 都唔系第一次冧 server 啦。咁啊，冧啲唔冧啲都唔系第一次啊。咁但系佢出现一个我哋从来冇见过嘅嘢，你已经达到呢个读取限制，我唔记得嗰句嘢准确系乜嘢啦。 你 JPG 使用限制多上限 啊？上限？有啲咁嘅嘢咩？从来冇人听过。因为我认知中嘅读取上限唯一一个咧，就系个 timeline 嘅总长度系有个上限喺度嘅。曾经何时系500个？意思系乜嘢？你个 timeline 上边向下碌向下碌，你一路向下碌向下碌啊，其实有个极限嘅。你碌个尽咧，系碌尽头系有个数字嘅。曾几何时系500，后屘系越来越长嘅。点解我话咁肯定？因为我成日系一两日冇上推之后咧。我是会碌翻去我上一次睇到边一个最后一个条摊睇晒噶嘛要，咁所以佢我会去碌到我去上面，然后就会发现佢碌到某个地方就唔识喐啦，但系都仲未系我未睇嘅，都未去睇翻我上一个最后一个睇嘅推都睇唔翻，所以我好清楚佢有个数嘅500呢个数我好肯定。后尾佢就再越放越长咗嘅，就嚟10年8載前嘅事嚟噶啦。但系 基本上我未听过有咁嘅事噶嘛。 大部分都冇噶噃，而且呢样嘢以前系影响最旧嗰、那个，由旧开始数嘅，由而家最新开始数。但系而家系乜嘢都捞唔到。 系啦，咁咧就成个日本出就系日本啦，日本废村民系超多嘅，就真系叫真系即系李香琴会话就世界末日啦个状态，就好多名不论是废村民又好，普通人，因为我发现咧，基本上最容易用手机响就咩咧，用 cheat dead， 因为 cheat dead 本身佢特性就系咩咧，开 auto load， 即系话好似我做法就系咩咧，用个 full screen 开 cheat dead， 又由佢 load， 一路，总之做嘢时睇睇眼就发现咗咩新闻，咁咧就呢个情况之后咧，你好快就 load 就睇500个噶啦， 600， 咁咧就突然之间就 API 上限到咗，咁咧就限制600， 咁大家喺度问，大家喺度问到底发生咩事， 咁就限制，咁咧，然后咧。Elon Musk 就话，因为我哋要佢官方讲法啦，就话我哋对付啲极端去攞我哋啲资料嘅 AI， 即系嗰啲咁嘅嘢啦。咁咧，我哋暂时措施就限制使用。如果你系俾咗钱嘅6000，冇俾钱嘅600，新登入嘅300。 系新 account 系指3个月登，开 account 唔到3个月。 咁咧就所有标题党嘅，即系华文媒体啦，最主要华文媒体啦，我屌呢班华朋友啲老母啊，就系所有标题都话。马斯克唔俾钱冇得睇，即系嗰啲散嘅标题党控入去，跟住又去翻，屌你老母！原来又系啲咁嘅临时，即系佢除咗临时嗰两个字杀，唔系标题讲出嚟，又用边人吸引入去，又喺博言上，不如唔讲佢啦。台湾閪媒体系咁样噶啦。 咁啊，但系因为大家向来都系，如果突然间无啦啦见到啲新嘢咧，都系估佢发生，系咪有啲要准备做啲咩新动作都？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噶啦，佢之前就搞过几次嗰啲咩骷髅比啊，之如此类都出过几次事啊嘛，都系大家谂系咪佢又系试新功能，然后炒咗个镬咧？咁可以话系，都可以话唔系嘅。咁嗰阵时流传版有两个版本，我谂大家都应该听过晒嗰两个版本，但我姑且都讲晒出嚟啦。先讲有一个已经系证否咗噶啦，个版本就系话。佢因为佢咪想搬 server， 但佢冇完成到个搬 server， 咁但系旧 server 就到咗期啦，6月底到期，但系佢个搬 server 未搬晒，咁所以咧就呢、这个佢原本用紧 Google Cloud 嘅，咁然后咧就需要 Google Cloud 出去限流啦，咁啊佢就系咁样去有其他网站，因为咁样就显示唔到，所以就调翻转到去堵塞咗，咁可能就限制整体流量，去降低对个总流量去到嗰、那个Google Cloud限流个数目，大概系咁样讲啦。咁简单我就制水啦，制水论啦， 罗亚山水喉咯，直情嗰个就 系、是。所以我黐上边，我咪out QT 咗佢之后话，罗亚山水喉啊，虽然冇人听得明我讲乜嘢。 唔系呢个咧，嗱，简单就系咧，60年代香港香港旱灾，水分唔够，咁咧就支水定时供嘅。如果上面如果楼上嗰个开水喉啊，楼下就冇水啦。 调转系楼下开咗水喉嘅话，楼上就冇水。 系啦。咁咧就出现咗就咩？嗌上面嗰个冇，嗌楼下个冇开水喉，冇开水喉，因为上面冇水。 啊，因为嗰阵时仲系由街度崩上去嘅，嗰阵时啲楼全部都系。 咁但系呢个随住买通江水嘅年代就结束咗啦。呢个当时成家内担水嘅呢啲咁嘅，我老豆仲僆仔年代，僆仔或少年年代嘅故仔。 嗱，咁呢个情况咧，就其实都用翻呢个制水论啦，就系、是可以确定一样嘢，就系佢系因为某啲原因受你当爆水喉啦吓，抢咗佢嘅本来俾大家嘅贫富又好资源又好咩咯啦，所以佢结果佢就有限剩翻落嚟嘅税，就系佢街后爆水管，咁啊水咪唔够水咯，咁所以就要限流啦，大概系咁样咯。但系咧再挖下落去咧，就另一种讲法咧。都是类似的，但就不关 Google Cloud 事，就是它更新了它的API， 其中一部分呢，其中一种 API 应用呢，就是我都有用过的，你的网页上面一个内嵌的码，这个是 Twitter 提供的，你将个码复制到你的网页上面呢，就在对应的地方就会有一个框显示你的 Tweet 的最新的 Tweet， 即是我发了什么 Tweet 最近。呢、这个扑浪同 Twitter 又有噶，当年我开 Twitter 嗰阵时，第一时间将佢放咗落我个 blog 度嘅，嗰一嚿嘢显到。问题就系佢改咗佢嘅 login 机制，要求佢系好似系要求佢要 login 咗先可以睇得到。 唔系嗱，呢样嘢咧，其实就Facebook 咧就用咗好耐噶啦，就系、是、你唔 login 睇唔到 Facebook 里面啲嘢。 啊，佢想限制呢样嘢，咁而呢个限制其实唔系限制呢一嚿嘅。而是限制为了 AI 演算所攞爬文啦、即是其他网络爬虫所去爬资料嗰阵时候，佢为了限制佢而去改咗佢个 API 嗰边俾人哋。咁啊，结果唔小心限埋呢一样嘢，限埋喺网页上面显示个 Tweet 文嘅功能。个码入面呢，其中一样嘢就係、是、如果佢读取唔到 Twitter 嘅 Tweet 文的话，佢会不断地去问返个 server，一问一次问唔到佢就再问，而嗰个数嗱先讲啊，成个原始码系 Twitter 提供噶，我再重申一次，我系冇改过佢，亦都冇得改啊。基本上嗰嚿嚟，如果佢冇反响嘅话，会每一秒发十次请求出嚟。 咪拉咁样？ 我一个 bot 就会有一秒有十次请求，100个人去开个 bot 就会一秒就1000次请求，你咩 server 都冧啦。其实个情况就是这么回事。呢、这个我系相信呢个就系真正原因，虽然佢。官方冇公布到嘅，但我相信因为咁样，加埋佢本身啊 Elon Musk 自己讲，佢就话因为 AI 咩限制，佢要排，佢要限制人去利用佢，可能呢个系事实嚟嘅，我相信呢个都系事实嚟。 唔系，但应该咁讲咧，就系佢系事实，但唔系全部。 啊，佢唔，但系佢唔相附具，就系唔相左，因为大家同时都发现呢、这个功能本身都唔见咗。咁点解有部分人话佢有个限制，有部分人话冇咧？咁啊，第一就关个 Twitter 特别用得多啦。第二值得关有部分人是比较难踢啦，即系阿杰特你，我觉得你最后都是 我都有啊， 所以挡个墙啊嘛。 唔系，因为我本身用，因为你用 cheat deck 嘅话，佢系不断去捞，不断去捞啊嘛。咁你三你摆喺度四个钟头嘅话，一定捞6000个噶，你会又是 at 咁计多。 而且佢嘅其实佢嘅计法咧，其实有少少唔系咩噶，因为咧佢一开始谂嘅就系600个都够啦。你哋问题就系咧，佢600个系每日。而佢並不是，例如我當佢凌晨零時開始俾你600个撈完，就唔俾你再完全唔再俾你訪問，唔係咁樣嘅。佢係將佢斬開一個局，仲要係斬到好碎嘅，將六百次啊斬開到好碎去俾你。所以經常我會整換上會出現個情況就係、是、我撈幾分鐘咧，佢就會不斷咁撳啊，撳幾分鐘咧，佢就會彈彈出嚟噶啦。所以你喺 chat 度咪真係問我點樣睇得到？咁就係不斷咁撳咯，不斷咁撳，佢每幾分鐘就會放翻。对应数目的流量比例，咁我咪可以睇得到咯。而大家正常人使用 Twitter 嘅地方，其实系并唔会，因为佢平均系24小时就睇噶嘛。其实系你嗰一个钟头，甚至系嗰30分钟得闲，就系咁碌噶嘛。所以你会好快，就算唔到600个，都已经顶尽咗嗰30分钟嘅限流。所以就大家喺度屌晒老母咯，几乎系唔睇唔到咁滞。因为如果佢将个限流变成咗每日俾600个嘅话咧，好多轻中度用户嘅人咧，其实系冇问题嘅。我都提过啦，最原本都因为个限制系500个嘅，所以个模式唔一样啦吓。咁所以咧就好多人都系濑晒嘢咁样喺度，所以咪屌晒鬼咯。而最可爱嘅就系佢限读取系冇限过发放嘅。 所以咧出现咗好奇怪就咩啊？个个都话睇唔到，但系等先。水星魔女最终回点解咁多人实放噶？你班友你收我实放俾自己睇唔到嘢，你咁勤力？ 咁啊，另外一样啦，咁啊，所以佢淨係行一读取，咁啊，佢都冇限音讯空间，虽然大家可能已经唔记得咗呢嚿嘢啦。 有嘅，因为我间唔中都见到我有啲follow 嘅人去讲嘅，即係去开咪讲嘅。 因为对我嚟讲呢，就调返转喺佢开始出现咁嘅情况嗰阵时呢，我喺地铁度，我网都上唔到， 我分唔太到到底系我上唔到网，定系个嘢有问题？因为间歇地有时喺个站度嗰阵时咧，我系可以上到网嘅，但系好唔稳定啦。 嗱，总之就依单嘢咧，我觉得冇咁快，因为喺外录音嗰刻咧，美国时间星期日，我谂起码维持咗两三日嘅，点快都要。 根据我啱啱测试同部分人嘅 tweet 讲咧，因为佢系最先讲系600啊嘛，后屘变咗800，最后变咗1000。但系好似也许未必，要么佢系将个数提到有足够地高，要么佢已经解决咗前端无限咁可以自己读取，因为佢呢嚿嘢基本上系自己扎自己 server。呢件咪蠢事咧，我系听过嘅，但系咧我系未试过喺大公司度听过。 唔系，你我成日最中意讲笑话啊嘛。装 macOS 更新装完之后成部机炒咗，点解啊 ？RM 打咗个空格。咦，咁戆居嘢系好多噶。尤其是当你啲社区佬咧，写到日月无光，写唔够瞓，咁多饮得太多咖啡，手震咁多肉曲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出现咁戆鸠嘅情况噶啦。 啊，咁啊呢个我呢方面就我谂啊 Elon Musk 都几擅长夹佢啲工程师去疲劳驾驶噶啦。 咁咧呢单嘢咧，其实咧重点唔系呢样嘢，就系 Elon Musk 嘅倒火水功能咯，煽风点火。佢系。世界上最有名的最识点对于玩火的严讯专家，在日报呢单嘢之后，他只好讲话，佢喺讲佢喺自嘲啊，估唔到因为呢间嘢搞到我出成为咗最多人睇嘅文，即系讽刺都唔算。跟住佢话，今日天气好，大家出去行下啦。 即系嗱，先讲我可能系你自己冇留意，亦都可能系你另一个意义啊，因为嗰个 account 唔系本人嚟。 唔系，重点唔系，我知道可能 penalty 啊嘛，无妨，但系跟住重点就系。 本人 reset 咗佢啊嘛！ 屌佢老尾，我真系好嘢啊！我真系笑到，因为其实唔系佢一段有用法文讲嘅，系其实类似咁嘅意思嘅。跟住嗰个复制嗰个 account 咧，系翻译出嚟噶，顶佢个肺！因为我睇翻译，唔系啊嘛？你老哥真系，哇！真系有佢真系嗰个证明咗咩？有钱就系任性极致，就系咩啊？吹啊！嗰只。 虽然我系觉得纯粹系佢，因为佢上来都系中意玩紧事不严大嘅人嚟嘅，咁我觉得佢呢个 retreat 就唔系话我认同佢讲嘅说话，或者系话我就系咁嘅意思，唔系咁嘅意思。佢个 retreat 纯粹玩嚟他啫，但系 佢个 retreat 就纯粹话呢个 leta 好好玩，所以走去玩梗。因为大家知道啊 ，Elon Musk 喺佢未收购 Twitter， 甚至等我大家识佢嗰阵时，佢已经系咁。 系咯， 佢唔使怼咗草，唔使食咗药，都系咁样玩法嘅。 系啊。 通常运转嚟嘅呢个系， 即系我老豆成日话有咁多钱有咩用啊？我通常第一个反应系，你有钱有 Elon Musk 咁咪干咯，咯吹啊！全世界严峻，阿港港李威平均每3个钟头喊打喊晒一次，咁你又点啫？当你有钱到搞个被捕嘅时候，你嗱呢个你佢咪下即系下，你唔系下等人，系贱民，你点严峻？你又咪就系你点严峻？最后你咪翻你，即系嗰下黑人憎，嗰下先黑人憎啫嘛，黑人憎到爆炸啊！ 讲我呢样就顺便提一提啦，凡亲 Twitter 咩风吹草动，大家咧话Twitter 会唔会执啊，三分 like 啦，跟住就话要去逃亡啊，诸如此类，咁啊亦都引发咗呢、這个 唔知第几 N 次搬家潮。 有冇搬就唔知道，我就有见过一两个 account 系唔见咗嘅，咁啊唔知系佢俾人斩咗定系乜嘢啦？你知呢、這个自从佢 Elon Musk 收购咗之后，其实都几多 嗱。补充点啊？追搵翻 list 啦，阿 Elon Musk 出咗段新闻，出咗一个 list 就话。我中译啦，用 Google 翻 Transcific 啦。你从深度恍惚中醒来，远离手机，去望望你家人同朋友。咁嗰、那个复制 account 咪出去翻译做咯，冇玩咁多手机啦，去睇下其他人，去见下见外界世界啦。即系佢其实咧，呢个 Musk 懒有诗意咧，即系你真系点？即系有啲人咧，有钱人就任性嘅极致就系佢啦。咁讲翻先啦，嗱，讲翻咁咧搬家潮咧，我就喺个都有几个嘅，就即系搬，通常佢搬嘅情况就系咩 ？Instagram 吓、啊？ 呢个就因为 Instagram 佢之前有出就话要出一个纯文字嘅交流空间，我应该系文字为主轴嘅交流空间。简单讲就系抽 Twitter 咯。 但系全世界，但系对于我啲用开 Meta 嘅人嚟讲，依间公司从来都系唔想俾你睇最新消息噶嘛。Instagram 都唔系俾你睇最新资讯嘅，即系最搞笑有一个系专门报Love Fashion Site 嘅 Twitter 嘅用家开 Instagram 话报新消息，我都费事话俾你知。Instagram 咧，你啲消息可以一个可以即刻俾人知，亦都可能一个礼拜先俾人睇到噶，因为佢系随机你 wing 咁弹出嚟噶，你控制唔到噶。你用 Instagram 发表新消息系好戇鳩嘅事，戇鳩一件事嚟噶。 虽然而家 Twitter 系有演算法嘅推荐轴，而我发现好多人都系用佢嘅， 系诶几有用嘅。 咁但系毕竟都系都仲系跟时间为主轴嘅。我哋之前有讲过佢演算法相关，你基本上咧，你过咗三个六个钟头之后咧，你个分已经系低到好紧要噶啦。所以就已经是不太再会出现在人家眼睛面前了，虽然除非是真的有些很热门很热门的推出咯。咁因为每一次这个 Twitter 出现的情况呢，这个鱼翅酱其实应该是叫鱼翅酱先啱，但很多人叫它长毛酱啦。咁就都会塞车。我到而家依然呢一刻啊 ,now 我录紧音呢一刻，我依然是经常会撞一个日本最大的 server， 一个世界第三大的 server， 嗰个我觉得咩酱我唔记住啦。 长毛象，我就系长毛象嘅。 辟时咬嗰个啦，总之就是、依然系不断地500，500即系塞车塞得滞，塞得滞。我可以发到嗰个叫 do 啦，佢哋叫，但系出唔到图，因为文字轻，所以佢出得到图就好痛苦地要不断咁重传、重传再重传。每一次 Twitter 出事，长毛象就会塞车塞到爆。虽然日本就多咗人去跑去另一档 MMI 咩咩嘅字头，我唔系好记得啦。其实我都谂紧要唔要转过去嗰边嘅，因为我发现好多人都系日本，就算日本人都好啦，都系去嗰边，而少咗人去 Pix 呢档嘢度。毕竟两几样嘢啦，一嚟就系佢俾人收购完之后唔知佢做啲乜嘢啦，二嚟就系佢个功能基本上系冇更新过，咁耐都冇更新过。佢因为长毛象系不断咁更新佢个系统架构啊，嗰啲嘢功能性更新嗰啲嘢，而呢度嘢系冇更新过，一路都系咁样啊。佢当初立嗰阵时系咁样就咁样。冇再更新过啦，咁所以好多人都去咗另一档，而且据说啊，据说就真呢个真系，据说就嗰边对呢、这个色情相关管制仲要更加松。虽然我有谂紧吓，喂，好几档鱼翅就尤其啲档啦吓，已经对呢个十八禁，尤其是儿童色情嘅十八禁，已经好松噶啦，松到咩地步呢？每有人新人 follow 我，我都会督落去睇一睇佢到底系得唔得睇下佢个 timeline。去决定有冇回科嘅，而我每一次睇咧，大概三个入边咧就会有一个咧，嗰、那个摊位系我只系用不堪入目呢四粒字去形容嘅。嗱，我呢个萝莉控都要用不堪入目呢四个字，而且系儿童色情相关。你谂下，喂大佬，你个说法已经系咁样狗反嘅咯，仲可以松过你，到底有几松啊？即系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就系、是、结果啊，嗰边两边都系话暂时停止新嘅 account， 而香港长毛象虽然佢冇讲到，但系又出现翻佢个收唔到信嘅情况，即系佢发出嚟嘅信啊，唔见咗，唔知去咗边。即系你要，因为你要注册嘅话，要收佢认证信噶嘛，个信唔知去咗边。全世界大部分鱼翅酱嘅说法全部冧晒咁滞。即是不同程度的想啦，有些就是哦忙一阵，所以我们要停了那个新加入，有些就直情的说法想了在这里，有些就是读取困难之如此类，总之就是 Twitter 大概下次呢鱼翅酱就会出事。 但是结果问题就是 Twitter 之后他又回去 Twitter， 即是变了就什么临时避难所。 避难所咯。 是咯。 经常有这么一样情况啦，不过就应该啦。在我哋录音之前，我已经 double check 咗啦。好多人回报限制已经系要么系再感受唔到，要么系取消咗。咁啊，所以就应该系、 今日都冇，今日呢个 A 字冇咗啦。亦都仲有啲，仲有啲人，总之话，但至少我而家睇咗就 OK 嘅。因为其实咧，如果你唔用 cheat deck， 你用翻网页版嘅话，或者系手机 app 版嘅话咧，基本上你系冇问题嘅。我琴日都试过喺 cheat deck 度限制咗，我用手机 loot， 用网页版 loot， 完全冇问题。 因为呢个功能呢，既然佢諗得出收费会多啲嘅话呢，佢係真係又要有呢个功能，只不过係唔知可能係因为佢突然间无啦啦爆水管，所以佢将佢数压到一个大家好明显地感受到，甚至会影响你使用嘅数。因为理论上呢、这个数比较恰当嘅数字呢，应该係正常地使用係唔会有咩感觉嘅。重度使用你攞嚟爬嘢嗰阵时呢先会出事嘅。啊，顺带一提。因为限制的 API， 所以呢用网页呢限制是不太会出现的。不知道为什么都会出现啊。咁 如果你想知怎样确认，即如果你想怎样确认有没有限制，很简单的嘛。 你通过时间你都看到啦。 不是很简单，你开外版按探索，看看有没有关键字。因为可能你没事，你有事呢，但今天我就可以，我现在录音一下，7月3日之后早，香港时间所有关键字全部没关系了。 最多关键词就咩啊？法国暴动190,000，即系 France 嘅，其他嘢完全冇关系啦。即系表示日本最少日本方面暂时就应该过去咗啦。 最少系最少有都系零星嘅咯，即系唔会多到上到上到趋势咯。 即系咁讲啦，呢样我成日都咁讲就系、是、有我每一次话转好多人转啦，结果你都翻翻转头。首先就系、是。我睇即係有啲我睇啲爬文啊，即係我爬或睇佢啦，即係跟睇花生跟啲資料咧，有一個覺得最清楚就係咩啊？不論係長毛象又好，其他好都係，你每一樣嘢取代到 Twitter 嗰種撳個掣，打完一支個掣出咗，嗰種好方便嚟講廢話嘅空間。你 Facebook， 你 Instagram， 你唔可能打個啊幾好啊啊今日天啊早晨，依你唔會打到嘅，即係你唔會喺嗰啲方法依咁問嘅，但係 Twitter 大量依咁嘅嘢，即係嚟我而家一路講一路講啦，係嘛？小工嘅失突然间打一句啊 ，Ruby 站，我 call 啊！你其他嘅SMS 你唔会见到咁莫名其妙嘅嘢，但系 Twitter 大量，好佢 Twitter 好适合发一啲全无意义嘅单字单句，所以不如冇用啫嘛。同埋就系、是、最搞嘢就系、是、我见到一Alubu 啊，一个肌肉画肌肉感嘅同人画师，佢竟然喺 Instagram 开 account， 我喂话你认真，我同佢讲你认真噶。佢所以你啲嘢全部一定过唔到佢喎。喂 ，Twitter 已经系好宽松噶啦 ，Twitter 喺呢所有 L 限制上面，虽然都仲有限制，即系罗尼啊啲嘢都限制，但系相比 Meta 系统嚟讲，佢已经叫做宽松到几乎冇咁滞噶啦。你同佢玩先系 宽松，总之系已经系本社被，即系因为鬼佬世界嘅建立出嚟嘅，去比嘅话咧，基本上 好松噶啦，已经系 因为要讲松过佢咧，我谂扑浪系会松啲嘅。 就是、 但系嗰个系东亚用噶啦，主要都系。 仲有一样嘢，我觉得最关键就系、是、你嘅散播性比唔上 Twitter。Twitter 而家都要登先睇到啦，因为咁但系有咁多个词咁多人用，你嘅消息你可以极速地散播出去，其他唔得，就系 Facebook 都已经唔得啦。你想最快知道全世界最多咩消息、有咩新闻嘅话，一定系 Twitter。你可以秒速知道啊，直接去到 Facebook 唔得啦 ，Instagram 唔得啦，你唔好同我讲 TikTok 同埋小红书得啦。即系你要分开最快资料，最多人睇到，一定系 Twitter 嘅。所以咩长毛象啊，因为点解取代唔到就系、是、你边有佢咁快散播速度啫？你想俾多阿佬，你用 Twitter 就希望俾最多人睇到啫嘛。喂，冇人睇到嘅话，你点好用都冇用。所以点解 Twitter 斗几多斗佢几次大迁移，走嚟走去啲人咪一样翻翻 Twitter 就系咁样啫嘛。你走唔甩嘅 Twitter， 佢就有呢个优势，所以佢虽然赚唔到好多钱，但系佢一定死唔到。 唔系有翻呢方面咧，我要讲嘅就好简单嘅啫，验货才是买货人。如果大家都唔再闹你 Twitter 的时候 ，Twitter 就真系收皮啦。你系要用佢，你先会闹佢嘅啫嘛。 系啊，同埋呢样亦都即系我都讲下就系、是，其实Elon Musk 冇两年啦 ，Elon Musk 收佢做差唔多两年未咧？ 未到 两年。呢两年其实Twitter 嗰个改进系超多，即系佢一路改变化变多过佢由开熟货到佢收佢之前十几年。总和即系佢个Boo 个功能啦，啲新功能 K 卡嘢其实多一路佢一路改嘅。你唔好理好，你唔中意一件事，但系佢一路有变化，好唔系一潭死水。当然啦，因为你一变化一定有人闹嘅。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可以理解嘅，接唔接受一件事，我会觉得预期一潭死水，一路唔喐，不如你有变化，俾我有花生食下好过。 咁啊，总之就件事咧就应该 仲系行紧嘅。 件事本身就完咗咁滞啊，但系佢后边我谂其实系个佢个限制咧，应该系认真嘅，只不过个数唔系咁低咁解啫。而家呢个数之所以咁低，纯粹因为爆水管。 系啦，我谂应该冇咁快执，应该仲要执多两三日啦。即系而家暂时个睇唔影响减少咗，但系应该仲系未。 因为其实佢大家你封咗佢爆水管咧，就已经唔会影响。正常使用，因为佢而家就唔系话，因为有啲人佢之前啱啱提过，有啲人阴谋论就系话，我限制你就系因为焗你去俾付费，我相信唔系，佢亦都知道唔可能，因为如果你封到咁嘅地步嘅话咧，真系会整死出啊！ 但系同埋一样就系、是，我就算8000，我款放宽到8000个啊，我咪一样爆， 所以佢要包可能佢要调整，可能佢要调整点样去搞去成个数字要点样调整。点样？因为佢如果佢传闻系真嘅话，佢系为咗限制啲人去爬佢个用 AI 去爬佢啲资料嘅话咧，咁佢要限嘅咧，就绝对唔系我哋平时去睇嘅数目，系差两者之间，中间系有非常之大嘅空间，佢绝对可以攞到一个合适嘅数字出嚟嘅。咁所以就应该就唔会太影响嘅，就算佢真系咁样做， 今次只不过佢唔想拍错掣，其实我觉得系拍错掣嘅问题嚟嘅，呢个前端嘅问题嚟嘅呢个系。咁啊，结果后端就要识啦。呢个网页有分前端后端，大家知啦。 不过呢单嘢都系咁讲啦，最后一屌翻啲所谓传媒啦，个个网媒都系啦。总之就一开始就话咩谂钱谂癫咗啦 ，Elon Musk 又屈屈，跟住佢全部都唔提就咩临时限制。我屌你老母，你笨卵样！即系我咧就系我越嚟越明白点解啲人觉得睇 TikTok 啊、睇小红书咧、睇 TikTok 咧啲报新闻就系你笨卵样，呢个标题党。跟住你话我讲你正经，你正经嘅正经网媒，你食屎啦你班友！系啊，唔系，反而咧，平时屌最狠行嘅廿开 tech， 即系以前 A 加 G 啫，冇讲呢单新闻喎，咩事啊？你俾廿开收购咗，你俾廿开吞翻落去之后，你班友唔使开工啊？炒晒啊？ 唉，你讲唔捻正经，我哋都唔算系正经啦，但系 问题就系起码我哋唔会用， 我都系要喺我哋能力范围内，尽量去话俾大家听，有乜嘢系传闻嘅，有乜嘢系推断嘅，有乜嘢系错嘅， 同埋就系我唔会用标题党咯，所以我自己好明白嘅，我 YouTube 系唔会有人睇嘅，就系、是、屌我边度写出咁嘅标题党嘅啫，屌佢閪，大佬你几无聊，你要即系、就是、你够无耻，你先可以写出嗰个标题党，然后先会红噶嘛，野人系中意睇呢咁嘢噶嘛，所以人系抵捻死嘅，成日觉得就系、是、好，咁啊最后结论就系人系抵捻死嘅，段车轮大师兄 AVG，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希望真系终结啦，同埋希望唔该。马斯克大人俾咗更俾咗新嘅花生，只要唔影响我出睇嘅使用嘅话，我唔介意俾花生我嘅。同埋据闻啦，跟进消息似乎单嘢似乎仲系现在进行式嘅马斯克大战朱西伯格。喂，真系打唔开，冇咁扫兴啦，马伯母，你细路仔打交好正常啫嘛，一个五十几岁，一个卅几岁，屌啦！好，咁今日到此为止啦，下位再见，拜拜。 拜。